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9-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航昏》，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海丽很清楚自己的境况，也预料得到自己的未来。她长相一般，大专文凭，尚无一技之长，只有一段婚史，而且她还失去了生育能力。爱情和婚姻对于她来说，或许都是奢侈品了吧。复婚，海丽以前想过，孩子还在肚子里的时候，他确实有过这个念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失去孩子以后，他整个人突然变得通透了，似乎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海丽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和他相爱的男人，坚实的感情基础，对婚姻有多重要，恰恰也是他离婚后最大的感悟。老八又是道歉，又是送车，希望和他复婚。别人看着感动，但是海丽却一点都不为所动。为什么呢？因为老八的出发点并不是爱，仅仅是因为愧疚。海丽要的不是老八的愧疚。好好工作吧，海丽想着，现在工作便是他唯一的寄托了。如果可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协助明航经营旧时光咖啡馆。想起明航，海丽的脸突然有些发烫。小南的那番话在海丽耳边响起。海丽姐，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啊， 条件不错怎么了？长得好看怎么了？我不喜欢那女的。我敢肯定，我哥也不喜欢这种类型。要我说呀，我哥要是真的找老婆，你最合适了。我这是怎么了？想到这儿，海丽摇着头，我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明航是老爸的朋友，是自己的老板，何况明航还没有结过婚。对呀，明航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对不对，我怎么配得上他呢？我一定是喝多了吧。这时候手机响了，海丽赶紧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是周宁静。周宁静在哭，海丽，这一次我是真的要和方志远离婚了。 这一天周宁静过得并不容易，他浑浑噩噩地到了百货公司，看着是照常上班，但整个人都不在状态。总部却刚好来了个分管运营的副总，麦克呢则去上海出差了。周宁静身为副总监，自然就担当起了接待这位副总的职责。副总又是个喜欢玩乐的，上午视察完了，例行开了个会，下午周宁静便陪着他在某城的几个景点走了走。副总是个吃斋念佛的，一行人到了净水寺，要在这里用晚饭的。大包厢里满满当当的一桌的斋菜，副总振振有词地说着自己研习佛经的各种体会，话匣子开了收都收不住。周宁静全然心不在焉，惶惶难挨，想起不久之前也是在这里傅丽丽带她吃过一顿素斋的，也就是在饭桌上，他听邻座的大姐说起傅丽丽的那个项目的投资收益，这才动了心的。60万呢，对有钱人来说不过是个数字，而对他周宁静而言，就是一套学区房的首付，他的孩子和他整个家庭的未来，是他试图爬到上一阶层的梯子。副总见周宁静神情有些恍惚，就主动地跟他搭话：“小周啊，你信佛吗？” 周宁静搅动着面前那份蜜酿花粉银耳羹子盅，轻轻地摇了摇头：“哼，我只信自己。” 哎，人呐，还是要有信仰的。啊，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什么都不信，就信自己啊。可是经历的多了，啊，我就发现呢，人这辈子呀，好多东西都是虚无的呀，啊，甚至连我们自身都是虚无的呀。宇宙浩渺，人类个体，连一粒微尘也不是啊。 哼，哪怕是一颗微尘，那也有存在的意义吧。 当然，当然。人终其一生不就是在寻找答案吗？金刚经里的云应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说的就是这个呀。 云应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周宁静重复着副总的话 啊，云应何住，说的就是啊，我们要怎样安住我们的心呢？云何降伏其心呢，则是我们要怎样降伏自己的内心。无所住是福分，有所住呢就是痛苦。每当我执着某件事的时候啊，我就会想想这句话啊。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吃饭吃饭。 周宁静哪有什么胃口啊，等众人吃完饭局散了，如获大赦一般送副总等人上了车，有同事开了车要送周宁静回家。周宁静正想上车呢，发现自己的手机忘在大包厢里了， 他不想耽误同事回家，便说等找到手机自己再打车走。等取了手机，周宁静慢慢走出净水寺，夜色如水，白天看来巍峨的庙宇此刻更是肃穆异常。他立在一个香炉旁，仰头望天，也许他真的只是一粒微尘，可是他不懂，既然人是微尘，为什么还要分三六九等呢？难道一粒微尘还能比另一粒微尘更高贵一些吗？他周宁静不过是想过比普通人更好一些的生活，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合意的爱人，他做错什么了？为什么此刻的他变得连尘埃都不如了呢？汹涌而残酷的现实一点点地包裹着周宁静，他泪如雨下，却连倾诉的对象都没有。父亲病故之后，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可是又不得不帮助方志远夫妇带孩子，亲如亲兄妹的堂哥他已经帮助自己太多了，周宁静不愿意再给堂哥添麻烦。况且离婚这件事，周宁静想暂时瞒着母亲，堂哥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告诉王秀芬的，所以这次他和方志远谈离婚，不到万不得已，不想惊动堂哥。而素来高冷的周宁静身边并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也许唯一能够倾诉的就是海丽了。周宁静走到寺庙门口，拨通了海丽的电话。 百城公寓，百城正和方志远刚刚吃完了晚饭，在对饮着红酒，电视屏幕上放着一部他们年少时都喜欢的电影，他们似乎都很享受这样的时光，他们互相依偎着，偶有亲吻。直到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他们才不得不中断了这场亲密。门外站着一个男人，男人穿着黑夹克，神情不安，一边敲门一边按门铃，唯恐动静不大。男人叫嚣着：百城，我知道你在家，你开门开门，我有事找你。百城百城。 百城纳闷，隔着门洞看了一眼，皱了皱眉头。 方志远说：谁呀？ 慕华，奇怪呀，他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慕华，哦，就是之前和你相过亲的那个老师。 是啊，他来找我干嘛呀？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呀。 方志远让百城退后，自己开了门。他怒视着慕华说：莫老师，你要干嘛呀？莫华万万没有想到方志远在这儿，他只用余光找着百城。百城呢？百城呢？ 因为有方志远在，百城倒也不担心什么，便站了出来。莫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啊？还有那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傅丽丽的事。这个骗子骗了我们学校不少的老师，连我们教研室的主任都被骗了。你是他同学，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原来是这事儿啊。百城笑了笑说：哈，我和傅丽丽并未深交，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公安局那边不是已经立案调查了吗？你可以去找他们呢。 找他们？你以为我没有找啊？这都几天了，他们找到人了吗？方志远说：莫老师，这事儿啊，你还是真找错对象了。啊，你看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啊，就不请你进门了。慕华冷笑起来：哎呀，你们俩还真搞到一块儿去了啊。 这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 当小三儿了还这么义正言辞的，我以前还真是看错了你了。还有你，你叫方志远是不是？方先生，我有句话想正告你。淫人妻女者，妻女必备人淫，你在这儿金屋藏娇，搞不好啊，你太太也没少给你戴绿帽子。我话说完了，扭头就要走。方志远一把拦住了莫华，照着他的鼻子就是一拳。莫华捂着鼻子跳着脚， 你打我，你竟然肯打我， 打的就是你，滚，你滚蛋。方志远被莫华的那句绿帽子击到了，他一脸的羞愤。莫华自知打架不是方志远的对手，一边往后退一边说着，你等着，你给我等着。你 百成摇了摇头，哎呀，小人，早前我还给过他几分面子，现在看来，从一开始我就不该搭理这个人。 以后他再敢来，你就给我打电话。 嗯，幸好今天你在。百成娇嗔着又依偎到了方志远身上。 方志远轻轻地抬起了百成的下巴，用脚带上了门，横抱着百成进了卧室。卧室里边，百成早就点好了香薰。百成身上迷人的香水味和香薰融合在一起，散发着让方志远难以抵挡的诱惑。方志远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继续，他更不知道等待着他又是什么。可是所有这些在百成这儿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了。 志远，我想你了。百成呢喃着攀上了方志远的身体。 而此时木华在窝着火，他整个人都在发抖，他踹着自己那辆破旧的桑塔纳的车门，反而又磕着膝盖了，生疼得很。木华万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骗，先是加入了深海科技什么的 F 之理会员，连交了数月的会费，因为没有发展下线，会费都是全额交的。这还不算，那个国际众筹基金项目他投了整整10万块呀，如今也是血本无归。木华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百成，要不是百成跟傅丽丽是同学，我也不会那么信任傅丽丽，后面那10万块我是断然不会拿出来的。可现在看，百成跟傅丽丽，一个是甘当小三的贱女人，一个是坑死人不偿命的女骗子，再看看自己呢，感情上一败涂地，反而惹来无尽的相思，时不时的总还惦记着百成。而本来就紧张的口袋，又因为被坑了10万更是捉襟见肘。本来还想换车呢，几天前倒是有人给介绍对象了，他也去见了，可人家女方一看他开这个车，回去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这个世界我到底是怎么了？木华靠在破车上，他咬牙切齿，我木华就这么不堪吗？百成情愿给方志远当小三儿，也不愿意嫁给我吗？他回想着刚才在百成家看到的一幕，百成那松松软软的头发，微红的两腮，还有方志远那敞开的衬衫，他更觉得悲愤了。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某华顿了顿，拨通了周宁静的电话。 周宁静正在跟海丽诉苦呢，听完木华的话整个人都石化了。海丽看着周宁静说，谁呀？哎，宁静，我问你话呢。方志远 他现在就在百城家里。海丽豁地站起来，那还等什么，走啊。去哪儿呀？你还问我去哪儿？去百城家呀，抓奸在床。我周宁静低下了头。什么你你我我的，别告诉我你怂了啊。你刚才怎么说的？说你这次是打定主意要跟方志远离婚了。我看你这样，你根本就没想好。宁静，如果说劝和不劝离，但是方志远犯的那可是原则性错误啊。出轨这事儿没有什么一次两次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零次和一千次，方志远改不了的，要能改他这次就不会。可是我不知道百城住哪儿啊。你打电话给刚才那个人呢，他肯定知道啊。周宁静犹豫了。海丽气不过，周宁静，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捉奸这种情景，周宁静在小说、在影视剧里看过，在一些视频和新闻里也看过。有那么一段时间，网上有很多这种视频和新闻，无非就是正妻和小三扭打在一起，更有甚者，正妻带着好多人当街扒光了小三，录了视频再传到网上。每每看到这些，周宁静总是嗤之以鼻，觉得正妻的做法和泼妇无异，更是罔顾法律，犯了侮辱罪。他甚至想过，要是有一天自己真的遇到这种事，那肯定不会去找那个小三儿，而是淡淡然挥手和丈夫离婚。这种事一个巴掌又拍不响，你光打小三儿有什么用啊？有这份心，当初为什么不管好自家男人？现在他周宁静真的遇到这种事了。如果说之前百城和方志远在酒店里他没有能够眼见为实，但是这次如果他真的到了百城家，那就是他不是不想去，而是他不确定自己能够承受这些与否。既然已经笃定要和方志远离婚，那又何必去呢？但是不去，他确实咽不下这口气。也许到了那里，他拍上几张他们在一起的照片也是好的。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等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等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

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周宁静打电话给穆华，问了白成家的地址，和海丽这就出了门。两个女人虽说是满腔热血，但是心里其实都没底，一路上没少商量。海丽呢，又恐怕他们俩到那儿吃亏，就给海平打了个电话。这海平的身边呢，有那么一帮游手好闲的朋友，平时海平没少请他们喝酒啊、吃饭呢、啊，又总在一处打牌，一个个称兄道弟的。这些家伙呢，也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一听说要帮忙捉奸，都兴致勃勃的。 周宁静犯着嘀咕，这合适吗？海丽说，放心吧，我都交代我哥了，让他们过来就是给咱们壮胆的，显得我们人多呀。除非方志远先动手，否则我哥他们也绝对不会胡来的。 众人聚到了百成家的门口，海平摁的门铃，只叫这些人先退到后边去。里边果然传来了方志远的声音：“谁呀？” 尽管周宁静早就知道方志远在这里，但当切切实实听到他的声音，心里还是一惊。 哦，楼下的，你们家漏水了，我们来看看。门内，方志远似乎迟疑了几秒，这才开了门。众人一拥而入，只见方志远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袍，蓬着头，一脸懵懂地看着周宁静。海平嚷嚷着：“那女的，那小三呢？妈的，给我滚出来！”海丽看了他一眼，他才收敛了些，招呼着那帮兄弟们把门给挡死了。 周宁静只是看着方志远，他看到方志远的瞬间，只觉得胸口涌出了一股凉气。方志远，周宁静一时说不出话来了。海丽说：“ 方志远，你太过分了吧。 方志远看着海丽，你问问周宁静，到底是谁先过分。 这时候同样穿着睡袍的百成从卧室走了出来，他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百成徐徐道，宁静，你让这些人走，有话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说。海丽一听这话再也忍不下去了，百成，你还要不要脸呢？啊，你还有没有羞耻心啊？你们的事儿我知道，当年是你抛下方志远的，这方志远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庭，你又冒出来搞破坏，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谁呀你？百成晃着手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是我家，我看在志远面上暂时还没报警，不过我刚才打电话给朋友了，如果过十分钟我还没有和他联系，我就让他替我报警，说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百成，你为什么要这样？周宁静的声音很轻，要不是海丽扶着他都快撑不住，他都要倒下去了。宁静，这本来就是你我还有志远我们三个人的事，你带这么一大帮的人来，你想干什么呀？周宁静爆发出怒吼，他睁开了海丽，怒对百成说，那你想干什么？你先回答我，你想干什么？ 方志远走了过来，挡在了周宁静和百成的中间，他指着自己脸上的烫伤和鼻头的淤青，转对周宁静说，这还不够是吗？啊，你有什么冲我来，走，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换个地方说。 我不。周宁静整个人都在发抖，我不。你们太欺负人了，方志远，我们俩还没离婚呢，你就登堂入室住在这儿了。 你背叛我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有想过这些呢？ 我没有。 你没有。要不要我把麦克叫回来对质啊？ 好啊，你让他过来。 你以为我不敢吗？周宁静，既然你都决定要离婚了，又何必来这一出呢？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你要脸，你要是真要脸你就不会这样了。周宁静一抬手想给方志远一个耳光，百成忽然挡在了方志远的身前，这一耳光结结实实地打在了百成的脸上。 周宁静你疯了。方志远推了他一把， 周宁静一个站不稳摔倒在地。 海平和那帮兄弟不干了，冲上前制住了方志远和百成。 海丽扶起周宁静，百成则晃着手里的手机提醒着他们，他的朋友随时会帮他报警。周宁静突然大笑起来，笑着笑着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周宁静的声音里满是无奈，海平哥，放开他们吧。我们走，走吧。海丽也哭了。宁静，方志远，你要住这儿，随便你，我没意见。对了，你明天回家一趟，我们俩谈谈离婚的事。周宁静说着，踉踉跄跄地走出门去。 海平和海丽见状，也只得带着那帮人跟了出去。 方志远的眼睛一直盯着周宁静的背影，百成发现他的眼里有泪光，百成有些不安。志远，你还好吧？ 方志远一边拖着身上的睡袍，一边朝卧室走。百成赶紧跟上了。只见方志远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看来他是要走。 怎么？今天晚上你不留下吗？百成挨着方志远坐下。 方志远摸了摸百成的头发，不想对你添麻烦了，我还是回公司住吧。 可是 百成，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不想给我添麻烦？你是不想给我添麻烦，还是到底放不下周宁静？百成心里这么想着，却仍然笑脸盈盈地说，那好吧，我们来日方长。 方志远并没有回公司，而是来到了陆泽熙的公寓。公寓里，陆泽熙、老八、明航和毛俊都在，是毛俊召集的，他要跟他们商量开店的事情。毛俊不是没给方，让他先给我拟一份离婚协议。我想好了，如果周宁静不同意，那我就起诉离婚。众人面面相觑，却又都是了解内情的，但事已至此，他们还是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是，你们这是怎么了？不就是离婚吗？我跟他走到这一步了，还能回头吗？你们看他把我给弄的，之前动手打我不说，今天还误伤了百成。什么？老八疑惑地说，是误伤了百成？方志远笑了笑，这就要问你的前妻了，他和朱宁静带了一大帮子人来百成家了。什么？海丽呀？问话的是明航，不是，这里边怎么还有海丽的事儿啊？老八看了明航一眼，明航略有些不自在，就低头划起了手机屏幕。方志远说，弟周宁静打抱不平呗。是，他弟周宁静打抱不平，可谁他妈为我打抱不平了？都说我出轨，都说我不对，可他哪知道周宁静他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老八解释着说，不是，那个不是海丽，他不是不了解情况吗？我没怪他的意思，我这心就是憋屈，我难受，我堵得慌啊。方志远竟然呜咽起来，谁想到我方志远有天也会离婚呢？他妈的，老子打算结婚那天起就没想过要离婚，我这哆哆嗦嗦以为做了天大的错事了，我出轨了，我背叛他了，我差点提着头跪在他跟前了。哎，可人家呢，他早就给我戴了一顶大绿帽子了，我还没去找那个娘炮男呢，他倒带着人闹事了。他陆泽熙拍了拍他的肩膀，哎，志远志远志远，冷静点冷静点，等明天呢拟好了离婚协议，我马上就去找他。兄弟们，我解脱了。虽然他嘴里说着解脱，可是在方志远的脸上一点解脱的喜悦都没有，相反他看起来是异常痛苦的。陆泽熙叹了口气，行了行了啊，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陆泽熙叹了口气，行了行了啊，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谁知道咱们这些人还有没有明天呢？ 从百成家出来，见周宁静面如死灰，海平、海丽兄妹俩决定送宁静回家。海丽不放心，让哥哥在楼下等着，自己则把周宁静送上楼。是王秀芬开的门，海丽只说周宁静身体不舒服，便扶着她走进了卧室。 以前海丽总觉得周宁静这个人无所不能，一直是拿他当自己的偶像的，认为周宁静是个什么事儿都能搞定的女人。还记得海丽刚和老八结婚那会儿，要不是周宁静暗示她女人要有自己的工作，离婚后的海丽那大概早就和社会脱节了。周宁静还总推荐各种书给海丽看，有时候还有些什么讲座的视频。虽然周宁静没有明说，但是海丽看完那些书和视频，知道了周宁静是个主张男女平等的女人。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此时像一只软脚虾瘫在床头，刚才在百成家也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呢。当然海丽原本想的也没说周宁静要手撕百成，她知道打人是不对的，这件事的根源还是在方志远身上。不过周宁静的表现也过于软弱了吧，完完全全的外强中干。看着周宁静暗淡的神情，海丽不免有些心疼。宁静，你可千万别乱想，事儿已经出了，那咱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也犯不上太难过呀。海丽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心里也明白，这个时候让周宁静彻底放下那是不可能的。周宁静对海丽不无感激，便直点头。海丽拍了拍周宁静的肩膀，这就要走，周宁静叫住了他。哎，海丽，你能陪我聊会儿吗？ 两个女人聊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海丽这才离开。海丽的眼睛含着泪，出了楼道口，难为海平了，还在这儿等着妹妹呢。他见妹妹哭着走出来，连忙迎了上去。哎，海丽，怎么了？你这旁没出什么事儿吧？ 哥，宁静也太可怜了。 不是哥多嘴啊，就你这朋友，哼，也太没用的。 不许你说的。 啊，不说不说。哎，怎么着？你今儿也别回去了，跟哥回家去。 先别忙，我还要去个地方呢。 都这么晚了，你还去哪儿啊？ 我要去找八有根。 什么？八有根？你找他干什么呀？ 这你别管了，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老八还在陆泽西这儿呢。众人正担心方志远的情绪，说的说，劝的劝，又都喝了点酒。一接到海丽的电话，说他要过来找老八，老八瞬间就懵了。 海丽到了陆泽西的家，也不废话，点名要跟方志远谈谈。 方志远一看到了海丽，脸色更不好看了，也是爱搭不理的。老八恐怕出事啊，连忙打圆场，拉着海丽说：“不是海丽，这事儿都跟你没关系，走走走，我送你回家去，走走走。” 你先。海丽甩开老八的手，对方志远说：“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宁静和麦克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原来周宁静已经把自己跟麦克之间的种种前前后后有因有果地告诉了海丽。海丽很是为周宁静不平，打算把一切都告诉方志远。于是海丽便将麦克是怎么设套让周宁静去北京学习，怎么半夜骚扰周宁静，周宁静又是如何化解，为了保住工作怎样委曲求全等等，全都说了出来。 听到这儿，方志远咬牙切齿地说：“王八蛋。” 哎，你也别冲动，我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还宁静一个清白。你们俩不是要离婚了吗？这婚不能离得稀里糊涂的呀。宁静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他之所以不跟你说， 是他害怕你冲动，他担心自己丢了工作。 方志远抓起了外套，我就去找那个王八蛋。老八明航、鲁泽西和毛俊赶紧拉住了方志远。 海丽又说，你要这么冒冒失失去找那个麦克，宁静这份工作那肯定是难保了。宁静做事儿有人自己的分寸，何况他好不容易当上了副总监，你这么一弄那还不全毁了。方志远，我就不明白了，你和宁静这么多年的夫妻，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你们之间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啊？ 明航插队说，海丽，你少说几句行不行？志远现在他不好受着呢。 海丽看了明航一眼，点了点头。好了，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宁静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已经付出的太多了，你们要真的无法挽回，我希望在离婚的时候你能够多为钟宁静想想。行了，我走了。 你什么？我送送你。老八紧跟着就走出了门。电梯里边，海丽和老八都一声不吭，谁都没说话。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着破碎的幸福，我的